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76章，慎重考虑。市图书馆坐落在市中心的位置，距离李琴书的公司极近，所以在这儿碰到李琴书，这也很合情合理。三个人气势汹汹的，李琴书直觉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，于是下意识拉住袁子峰：“ 你们仨干嘛去了？”“ 看书。”“ 逗我呢？你们仨这气势汹汹的是去看书？是要去打架吧？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就不能悠着点？”“ 哎，琴书哥你不懂。” 谢廖东拽着袁子峰的手往自己的方向一拉：“ 哥们受欺负了，我们怎么能够不讲义气啊？”“ 怎么回事？” 西廖东要说，袁子峰却面无表情踩他一脚：“ 真去看书？你上你的班吧，别管那么多。” 李琴书眉头紧拧着，顿了顿后道：“ 千万不能去打架啊，有什么事就给我电话，看完书告诉我一声，我送你们回家。”“ 哎呀，知道了。” 袁子峰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三个人这才一同转身继续往市图书馆里面走。在最靠近里面的位置，他们三个果然发现了萧静。这位萧同学看上去心情不错的正在看书，黑框眼镜压在鼻梁上，上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红印。袁子峰正要上前，林天宇却拦了他一把，冲他摇摇头，然后自己走了上去。林天宇在萧霁的对面坐下来，萧霁先是不怎么在意地抬了抬眼皮子，紧接着浑身一僵，捏着书页的手指突然紧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没敢说话。“ 是你发的。”“ 发什么？”“ 你心里清楚。为什么？我招惹到你了？”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“哎，行了行了，别问了。” 谢廖东直接走过来，大咧咧地拽着萧霁的衣领子往上一提：“ 问那么多干什么？直接拎出去打一顿就完事儿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在背后搞小动作。” 袁子峰也是个没什么耐心的，充分认同谢廖东的看法。林天宇也没再说什么。这地方比较偏僻，紧靠安全通道，为了不打扰市图书馆的其他人，谢廖东直接拖着毫无反击之力的萧霁往外走，在廊道上把他一下推到墙上抵住，冷着声音道：“ 无耻小人。” 萧霁抱着脑袋尖叫了一声：“ 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我真的听不懂。救命啊！” 袁子峰一脚踹在对方肚子上，面无表情道：“ 你用高考成绩来赌那视频不是你发的。” 萧霁不说话了。谢廖东一拳砸在对方脸上，萧霁也是个挺脆弱的人，牙齿直接崩了一颗，整张脸血簇呼啦的，看上去还挺吓人的。袁子峰还要动手，只是这拳头还没落在萧霁脸上呢，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：“ 住手！” 哎，袁子峰一顿有点头疼啊。靠，李琴书怎么偷跟过来了？他扭头看了一眼，李琴书面色难看地往这边靠近，一只手拽着谢廖东往后一拉，护住了萧霁：“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？还骗我说不打架，来看书的？” 谢廖东是又无奈又好笑地开口：“ 不是，琴书哥，你不知道这孙子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。”“ 不管干什么都不能打架呀。这是你们同学吧？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们把人家给打废了，让人家高考参加不了，这损失找谁去？” 萧霁估摸着是见到救命稻草了，当时一把握着李琴书的手，眼泪鼻涕一起滚出来了：“ 哥，这几个人蛮不讲理，就打人，你得帮我呀！”“ 没事没事啊， 你放心，有我在不会有事的。 袁子峰叹了口气要去拉李琴书，却被他一下推开。 怎么，你还想连着我一起打啊？ 袁子峰也有些生气了，表情黑下来了，气氛一下变得非常严肃又特别的尴尬。几个人面面相觑的对视一眼，最后还是林天宇站出来说的， 还是我来说吧。 林天宇抿了抿唇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这才懂。 您先别管他们，他们也只是为了帮我出气而已。 李琴书听得有点懵啊，看了眼萧霁，再看一眼袁子峰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。而萧霁那头呢，自然是立马反驳道， 那不是我发的，我说了没发，我就没发过，我何必呢？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哥你可一定得帮帮我。 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敢拿你的高考成绩打赌吗？ 我凭什么拿高考成绩跟你打赌？我又没发过。 李琴书毕竟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社会人士，自然看得出来谁在说谎。他眉头一拧，下意识退后了一步。萧霁意识到，这个人要是不站在自己这边了，那今天自己肯定讨不了好啊！二话不说就要去拽李琴书，却不想动作有点大了。李琴书呢，直接被他拽了一个打滑，往前重心不稳的倒下去了。 哥，我马上就要高考了呀，不能给废了呀！这可是我的终生大事。你得帮帮我，我真没做。 袁子峰吓得一下上前将李琴硕给抱住了，脸色更沉了几分。谢廖东趁着机会抬手一拳砸在萧霁的鼻梁上。袁子峰没动手，他搂着李琴硕的腰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儿。上了年纪了腰真的不好，好像有点事儿被扭到了。 袁子峰气得眉头拧作一堆了，不过他没动手，因为萧霁被谢廖东不要命的打法揍得已经很惨了，门牙都崩了两颗了。至于林天宇，看上去挺斯文一人，打起人来居然完全不留情面啊，一拳是一拳的，砸得最后萧霁连救命都喊不出来了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眼神阴暗。 你们这群恶心的同性恋，成绩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不被这个社会接受的群体。谁知道成绩是不是作弊得来的？超过我了又有什么用？说不定高考又考不到三位数。 嘴真贱！ 谢廖东一脚踩他肚子上。 哥今天废了。 行了啊，还高考呢。 谢廖东看了眼李琴书，没说话。袁子峰眉头一拧，耳边是萧霁骂骂咧咧的声音。哎，说实在的，他是真的挺想让萧霁直接无法去高考的，但还是算了，走吧。这事儿暂时算是了吧，以后你如果再干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李琴书的腰只是扭了一下，歇一歇就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四个人在商场找了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。 哎呀叔，霍康真以为你要圣母到底不让我们动手了。 该揍的时候得揍，但也要注意分寸。 你腰真没事儿？ 没事儿，放心。人打是打完了，后天得好好考试，知道吗？ 啊。林天宇从头到尾的就没怎么说过话，另外三个人倒是聊得如火如荼的，他却没怎么开口，也不看书，只是坐在那儿发呆。好几次谢廖东想把他拉进话题里都被拒绝了。最后谢廖东去上厕所，李琴书说道， 天宇，我们单独聊聊。 林天宇看了他一眼， 就随便聊两句。 袁子峰也被轰走了，虽然不知道李琴书和林天宇具体都聊了些什么，不过袁子峰也不是很好奇，反正李琴书喜欢做圣人，也总是当安慰别人的那个人， 估计又去替林天宇疗伤去了。不过聊完后，林天宇的神色果然放松了不少，不再那么紧绷了。晚上，李青书下班回家，袁子峰打游戏打得正嗨呢，听到动静耳朵动了动。回来了？ 嗯，吃饭了吗？ 叫外卖吧，有点饿了。 不行，不能吃外卖，你马上要考试了，吃坏了肚子可不行。等一会儿啊，我去下碗面。 哦。他一局打完，李琴书正在厨房里磕鸡蛋呢。袁子峰单腿跪在沙发上，冲着厨房方向突然开口问道， 哎，那个李琴书啊，不然你答应我一个事儿呗。 什么？ 那个，我想考Z大的法学。 终于有目标了？哼，我还以为等考完了你都琢磨不出来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呢。 袁子峰没跟他说其实也不算是喜欢，而是道，如果考上了你就跟我在一起了。 什么？ 李琴书猛地被自己的唾沫给呛到了，咳嗽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。 我说，如果考上了，你就跟我在一起呗。你看我追你也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让我毫无动力啊。 别开玩笑，你现在的成绩肯定没太大的问题。 因为没太大的问题，所以才跟你提出这条件的嘛。 这种事情我得慎重考虑，不能这么随便的打赌决定。 那你这段时间有在慎重考虑吗？ 嗯，有。 其实李琴书心里一直都有答案，但是在即将高考的紧要关头，他还真不敢就这么直白地打击袁子峰的少男心，于是犹豫了一下。 嗯，等你考上 Z 大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。 李琴书，你可真奸诈。李琴书笑了笑， 那行吧，给我一个机会总比我没有机会好，那至少我也能成为你们家门口排队的人的其中一个了，不是？ 这一天天的脑子里竟没想好事。哎，进来拿碗筷准备吃面。 袁子峰跳下沙发往厨房去了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